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有你给我力量，抱着你抱着你，我抱着你，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，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，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，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，我抱着你，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湿度较大，体感还是略闷热的，日常还应该适当补水，多食果蔬。在17号气温将下降到30度以下，久违的舒适感又回来了。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三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1度，最高气温30度，东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小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1到28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8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22到30度，海淀在22到31度，大兴在21到29度，丰台在22到30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大钟寺在22到31度，京城梨园在22到30度，银湖洞在22到29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喝鲜榨果汁营养丰富吗？鲜榨果汁所含有的人体所获取的糖分、脂肪、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和食用新鲜的水果差不多，鲜榨果蔬汁营养的确不错，具有促进消化、增进食欲、美白肌肤、健美减肥作用。另外呢，不要将水果榨汁后再加热，这样会使维生素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，空腹不宜喝浓度较高的果汁。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，每一条有每一条的味道，走在其中，体验胡同里的老北京人真实生活的样子。北京有最长的胡同东郊名巷，还有最短的胡同一尺大街。一尺大街虽名为大街，实际上仍是胡同，但它没有一尺那么短，它长约30余米，虽然很短，但被称为是北京胡同的缩影。在一尺大街上原有6家门店，分别是大酒缸、铁匠铺、理发店和3家刻字店。据考证呢，一尺大街至少有70多年的历史了，如果哪天去琉璃厂玩，不妨顺路走一走这一尺大街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，梦想着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是你在心田，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

个尽头，我也想再往前走，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，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。我不是 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 奇怪的是，地球记忆几千万。